则不得超过60%。在秦岭使用执照后，股权转让就不受限制。杨顺清说，目前远雄还是受 BOT 契约规范开发商，远雄巨蛋公司坚持履约，在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之下，也要维护公司权益。桃园市平镇区昨天深夜发生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儿子烧炭自杀，妈妈与小儿子身亡的悲剧。长期患有忧郁症的妈妈因为工作不稳定，家中经济状况不佳，昨天深夜带着两个儿子在家中烧炭轻生。大儿子在意识模糊中用手机发简讯告诉同学，同学立即向警方报案，消防队抵达破门而入，救回已经昏迷的大儿子，但是妈妈和小儿子已经死亡。16岁的大儿子清醒后缓缓说出，患有忧郁症的母亲因为没有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他就读高职建教班，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日子过得很辛苦。所以妈妈建议要烧炭，他就默默走进自己房间，关上门，也忘了曾向同学发简讯求救。被救回一命的大儿子，校方表示重视，等到校上课后会加强心理辅导。桃园市社会局说，已经指派社工前往协助，同时先将大儿子交由舅舅安置照顾。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警告，严重的经济衰退恐怕导致美国国家公共财富失血约5兆美元，约台币155兆，对华府造成广泛的伤害，不只局限于国家债务和赤字攀升。IMF 今天公布最新报告表示，世界各地不少政府也面临类似的风险，但并没有明确公开他们的整体净值。这对决策者来说将造成一个潜在的盲点，无法善用这个资讯避开经济风险。IMF 表示，贸易紧张升高令人忧心，也预估美国明年和之后的经济成长将减缓。基于贸易紧张和利率攀升的因素，经济学家现在预测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升高。除了税收和主权债务外，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包括国营企业、国有土地和天然资源，以及必须提供资金挹注公共部门员工的退休金等。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10点，成为7227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48点，成为11928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33点，来到52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2点，成为2622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2点，跌幅1.03%，成为3133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4点，来到272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35点，来到8010点。台北股汇市今天国庆日休市。日元以113.06日元兑1美元，一欧元兑换1.1489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南投、嘉义以南地区及云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东北季风增强，影响花莲、宜兰地区、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也可能出现局部大雨。今天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雨，不排除有局部大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增强，今天台南以北、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及临近海域将有8到10级强阵风，各沿海及临近海域风浪也比较大。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东北部气温稍微下降，今天北部气温24到26度，中部28到32度，南部28到30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选择，同时也被选择。穿上我倔强的保色，管他什么无聊规则，今天起我就要活出自己的风格。 Life 来自雨痕， 广播女神息怒。 4: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10月10号星期三，我们进来帮桃子姐代班咯。 哦耶哦耶哦耶哦耶哦耶，好久没有接 call in 了。哦耶哦耶哦耶， 所以开放大家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哎，不对，我其实昨天才接过 call in。 哎， 青春之歌，哦，你很久没有接尬聊了 ，Colin。 对对对对对，今天你在做什么呢？在国庆日的时候，这难得的假期，你是在上班吗？还是其实你在家里面呢？还是其实你在做什么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尬聊一波，02-23639955。I wrote this song, it's not too long, 'caus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I wrote this song, maybe I'm wrong to be caught up about you. Well, I don't know,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e? Or maybe you think nothing at all. But maybe you could just lie to me and we could be in love, you see.Oh, it's a sing-along song that's not too long.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and you can sing along, maybe if you want to.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 It's not too long, 'cause I'm the one who loves you. I wrote this song, this can't be wrong. I don't wanna smile without you. Well, I just want to make you happy, but maybe you want nothing at all. And how I wish that you're meant to be forever and a day.It's a sing-along song that's not too long.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and you can sing along, maybe if you want to.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 In every way you mean more to me than you'll ever know. Girl, I'll do my best to show these words are true. 02-23639955，让我们的幸运星女孩帮我们按下按钮。 我是幸运星女孩吗？嘿，你好，你是谁？ 嗨，我是花莲妈妈。 哦，花莲妈妈哦。 是的。 花莲妈妈你好，花莲妈妈，你真的在花莲吗？ 对啊，待会去看烟火。 哦，花莲有烟火。 国庆烟火。 是哦。 对。 花莲妈妈，你用网络收听是不是？ 我没有用，用车子，我在开车。 哦，花莲还收得到 ，OK OK。花莲妈妈，你的国庆日在干嘛？ 国庆日一样在那个盯着小孩写功课，写不完的功课。 啊，好可怜哦。 对，非常可怜。 那那个功课是有趣的功课吗？ 当然不有趣啊，我都觉得不有趣了。啊， 那个量是不是有点太多？还是就是前面小孩玩比较疯？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就是放假，而且又是国庆日，烟火又在花莲，那个功课就是一样出的非常多，根本都很难 写完。 对对对，就是电视说可能要一直下午的时间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还有去看这样子。 烟火是几点开始啊？ 它是8点开始，但是可能就是 要公 馆是，对对对，占位置哦，可能很。也不知道该怎么站位置，反正就是去了那边海边吧。 因为怕塞车啦， 一定会塞车啦，对啊，对。哦， 好的，希望他赶快做完功课。 好的，谢谢你们， 拜 拜， 拜拜。 因为最近呢，就是我有朋友，然后他的孩子也上小学，然后因为就是小学不是都要换。 每两个年级要换一次老师嘛。 嗯嗯， 然后其实从他的 Facebook 上面看来，他其实会发现到说，哦，那个老师已经跟他以前想象的老师不一样，因为其实家长都很担心说，就是你为什么要出这么多功课，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很重复性的东西，就是你做这些练习没有必要啊。可是他发现就在那个一开始这个老师在跟他就是跟家长们一起沟通，在学期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沟通会，会告诉你说，哦，我的教学方针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会尽量设计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的目标是就尽量不要带给孩子功课等等之类的。所以他那时候参加完以后，他突然就觉得天哪，我对这所学校跟这个老师充满了希望。对，所以我希望真的是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老师可以引进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理念，而不是像以前继续在填鸭，那真的是没有用的。 02-23-63-9955，桃子晚报等你的电话哦。 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幻一样爱你，祝你开心十年。哦，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诚实相信，祝你开心十年。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才最可贵。 Hello， 你好。 Hello， 玛丽。 现场 Hello， 马克。 嗨，你好。 我是瓜爸。 嗨，瓜爸。 我想说，今天随便拉比赛都可以吗？ 对。 我昨天主持了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主持的 live 节目。 哇、wow！ 然后我想谢谢就是点友播源帮我打广告，他在健忘村上面打广告。然后也谢谢有收听的电友，然后他们也给我很多很棒的建议。 哇，那些建议就是是有用的吗？ 多半是很正向的鼓励。 OK。 对。然后我昨天最后一首歌放的是玛丽的单曲。 哎呦，事情不是你想这样，神曲。 因为昨天是放，就是昨天做的歌单是金钟奖的回顾，然后是最后一首说，就是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我们金钟红毯主持人的歌，然后还有 等一下，你说错了。 好了，你不用补充，你那个就是所谓最没有能量的建议。 金钟红毯的女神， 把麦拿掉， 来不及。 我也有说，就是填词是金钟红毯女神跟。是典礼司仪马克一起填的。 你看金钟红毯女神听起来多么的光耳，然后典礼司仪听起来好逊， 高知识典礼司仪。 前面要加一个， 一定要灌一个什么东西在前面就对了。 然后呢？ 然后就我发现我现在打电话 call in 比我做节目还要紧张。 听起来不会啊， call in 的魔力就是如此。 可能是因为跟教主教母讲话，深感荣幸。 心跳跳跳跳， 这一方面真是不需要多学关于在拍马屁跟阿谀奉承这方面。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Guava，你的声线是很不适合拍马屁的一个人，因为你听起来就是一个过度冷静的孩子。 就每个人要 我在很努力 的 压抑自己啊。 对，就是你听起来就是你说可能是跟教主教母讲话，那个让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哦，这个 你在考试我们吗？ 高级反讽哦， 嗯， 高级讽， 嗯，高级讽， 嗯，好啦瓜吧，谢谢你的call。 好，谢谢马克玛丽，我把这周马克信箱听完了， 酷哦， 嗯， 拜拜， 拜 拜拜。 什么时候和断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姑娘忍两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无畏，只有笑颜过完今天。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给我。你说不爱我，那么不爱我，那么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让心的位置，心的位置给我。其实白色就很美，只开心不会累。 哎，你的酒还是没有喝够。麦克风太不离手，别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心的位置给我。你说不爱我，那么不爱我，那么给我走。 给我走， 给我走，压住心的位置，心的位置给我。 孙伯伦给我走，02-23639955，卡基玛不要走。嗨，你好， 喂， 玛丽吗？ 是的，是我，没错。 啊，太好了，我终于听到玛丽的声音了。我是 Classy Tom， 上两天玛丽叫我 KK 的那一个。 我叫你 KK。 KK 哦、嗯， 就是那个 有去马克婚礼的那一位。 除了这个之外，是另外一件事情啦，就是说 哦，换话题啦、 嗯，啊，换话题， 请说。 就是那个想要减肥，可是却有一直有饭局的那一个。 你想减肥，但是有很多饭局，我记得帮帮忙嘛。 对啊，然后马丽说我不运动，为了这句话，我现在正在健身房里面。 但是你知道，就是只运动一次是没有用的吗？ 我知道，所以为了这个状况，我以后会努力来健身房的。然后还有马克叫我装牙套，可是我的牙齿很整齐啊，还要装牙套吗？ 不用啊。 真的？那不然怎么办？我的那个还是有一堆的饭局耶，真的要迟到早退吗？ 真的什么？ 真的要迟到早退吗？ 对啊， 你就是有，你就是有好好的运动，然后你的饭局就是你的三餐之一啊，你就正常吃，那应该是不会怎么样的吧？ 反正大聊可以乱聊，对不对？ 啊？什么？ 大聊是可以乱聊的，对不对？ 不可以，对你来说不行，不行。 为什么？为什么也不行乱聊？我想聊聊健身房里面的事情，说。 不行，我没办法，没办法，我们现在没办法。再见，我们要进广告了， 啊， 拜拜。 好，不好意思，拜拜。 干嘛？不是啊，收讯不好吗？ 他是不是就是有点营造在跑步机上，有点这样，就有点喘，然后就是会一直动到那个的。 不是，我不知道要干嘛嘛。 02-2363-9955。 你会变这样？

よりも私をちゃんと見透かして口の悪さや強がりは精一杯の証拠だって。 有版理会的卡布奇诺，4:37，欢迎你继续回来今天的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来帮桃姐代班，顺便要跟大家聊聊天，02-2363-9955，23639955。假如你是有喝咖啡的人，会不会有时候会像我一样，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好想喝那个很假很甜的三合一哦？就久久喝一次三合，就觉得哦，那下喝哩嘛呢？但平常不会主动去喝它， 因为很甜啊。 对，所以每一次只要外景住饭店，我都会很开心。 你就会泡来喝，是不是？ 就隔天早上最期待就是哦，我要喝三合一，心情很好。 陈淑芬与林志豪在一起几年，还会为了牙刷放那边大吵一遍。庄秀清决定分手，因为太了解，两人不再争辩，热情已经熄灭。什么条件，幸福才能在日子里蔓延？两人之间。他证明还有火焰，爱情是互相敷衍还是应该互相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想了几年，等到的是别人的结婚喜宴。失过的照片，我们美好的笑容在那一瞬间，甜蜜中有缺陷，没有人看得见。简单的爱只在开始的日子里出现，抱歉埋怨，我们忘了怎么好好聊天。是应该互相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等了几年，只等到朋友们的结婚喜宴。是不是我们睁眼不见，所有问题就会自动解决？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想了几年，等到的是别人的结婚喜宴。爱情是互相敷衍还是应该互相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 陈淑芬与林志豪，来自于王心凌。今天的刚刚说到了在花莲的朋友们，可能要去看国庆烟火， 有烟火。 然后今天刚刚有朋友在脸书发问说，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哪？然后下面就有回答说在花莲哦。 Oh my god！ 他就再回为什么？然后就很想说，那我要帮你。 对啊，这个，什么叫为什么？ 什么叫为什么？他们就决定在 决定今年在花莲啊。 有时候问问题的确是很直觉性，会想说问为什么，因为你这有答案可以给你嘛。 所以我们在问问题之前，我们都先想一下， 沉淀一下，沉淀一下。 每一天 我都睡到十二点，大热天睡到汗流又加倍，抽根烟味道充满了房间，快快穿上鞋、找个朋友逛逛街。每天都是星期天，每天都有新发现。 唱出了所有女性的心声，也唱出台湾传统女性的温柔、典雅、坚韧和爱家爱子，把女人最美的内心世界都透过这首歌展露无遗。请听白冰冰《甘甜女人心》。 人生像一杯无掺糖的乌咖啡，时间是苦，是各人的滋味。女人为着爱，甘愿牺牲自己，亲像糖，将苦味化作甘甜。为翁为囝，为家庭，从来不怕为自己。女人一生活